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现在啊，已经是今天11月29号星期五下午的3点了，再过4个多小时吧，就要在深圳办一场歌友会，和深圳的我们的节目的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朋友们见面了。那么现在这个时段呢，我肯定来不及做完一集完整的节目。那么说起来，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应该前天晚上就要完成今天的节目，因为我昨天一整天都在广州开会啊，和朋友们见面。那么但是没想到前天晚上忽然在河边散步的时候就着凉了，那么就头疼感冒，结果整个晚上状态很不好，然后这几天睡得特别不够，然后昨天呢又睡眠特别不足嘛，就前天晚上，然后跟着昨天开会，到了晚上呢，跟这里合作广州合作的伙伴们呢在谈的时候，他们又特别热情，说要喝酒，那我明显就不能喝，然后他们结果自己喝得很开心，喝嗨了，然后就搞了半天，到了最后想走还走不掉。为什么呢？有件奇遇啊，是这样的，就我广州的这个朋友呢，就说他遇到一个在珠江边上摆小摊卖鸡尾酒的小兄弟。那这个小兄弟呢，他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聊，不晓得怎么聊着聊着就聊起我来了，就说到原来这个小兄弟啊，他首先在广州的江边珠江边卖鸡尾酒摆摊，这个也都算是国内比较罕见啊，尤其想不到在广州有这样的事儿啊。那二来呢，就是他们聊着聊着说到这个小兄弟，他不晓得怎么说起，他原来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就看我的锵锵三人行，后来呢又听我的八分，现在呢还是咱们八分半的订户，一直听我的节目。跟着呢就说到，哎，那我这个朋友啊，就事先就跟他说，哎，梁文道来广州了，那么晚上我带他来找你，你开摊吗？那说开摊开摊，那肯定开。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搞得很晚，然后还得专门去拜访一下这位小兄弟，要不然的话我朋友已经跟他说了我会去，然后我又不去，那很对不住人家嘛，结果就去了。然后去了呢，果然这个环境背景真不错啊，对着珠江的夜景，然后就旁边一堆的小摊贩，然后就唯独他一个呢就在那边卖鸡尾酒，然后好像还有些常客啊，据说这个路边鸡尾酒的酒吧常客还给他组了一个粉丝群，特别有趣。然后我就跟他聊，这个小伙子呢原来也曾经做过别的事业，那大概不好做，那么于是就全部都收掉了，那么现在呢就后来学了怎么做调鸡尾酒，就在街上摆卖起鸡尾酒摊来了。然后我跟他聊天啊，请他，那本来我是不能喝酒，然后但是他又没有那种 virgin cocktail， 就是没有酒精的，那我也不能不帮衬，就只好也点了一杯。我看得出来啊，他的技巧各方面还是暂时调的比例上面，当然还可以再调整，追求更完美的进步。但是我必须说，他用的原材料那真的都是好，看到他用的这个原料酒啊，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此外跟他聊着聊着，他说原来他跟他的太太啊，当初结婚认识也跟我有关系啊。那么也是，我记不记得我在这讲过，一系列朋友是因为听我的节目结缘的。他俩是怎么回事呢？就第一回吃饭就聊起锵锵三人行，就说两个都爱看，然后聊着聊着聊得特开心特投气，最后就走在了一起，还生了小孩。我在这里祝福这位弟兄跟他的家庭圆满幸福啊！那么希望你们这个路边鸡尾酒摊越做越好，要小心城管。不过据说广州的城管还算是挺人性的。希望没影响你，我这么把你给曝光了。那么我在这里再次感谢你支持我的节目，然后我也祝福你，希望你的事业越做越好，那么希望你们家庭圆满健康。好，结果昨天晚上就这么搞一搞，我回到酒店房间已经11点多，那真的是不行了，然后就睡了一大觉。今天难得睡了，我大概一个月来第一次睡足8小时啊。那跟着呢就要现在准备要做节目，但是你现在有没有听到背景有一些工程的声音？不晓得这个酒店是在干嘛，酒店的楼上还是我隔壁房正在 操作什么工程，所以这个噪音相当大。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今天就只能够做一集番外来回应一些朋友的留言了，那实在是太抱歉。本来今天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做完节目，但这个情况真的，哎，我不能再说什么，再说好像给自己找借口，你会特别生气的。好，我们先来回应有一位朋友啊，就提到上次我讲到吴柳芳所谓的插边舞蹈事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有位朋友叫阿敏娜，你就说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插边的宽容度这么高，用很老套的词来说，其实就是伤风败俗，可能还不如历史上的名妓。先不管她的体操身份，就这个时代已经有那么多女性在性别平等尊重女性这部分努力了，但吴柳芳这样的女性却还在物化或者说商品化自己的身体来博取流量，真的很难评。我也看到有几位朋友有类似的留言啊，就从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就觉得吴柳芳是在贩卖性感，而这种性感其实就是媚男来获取男性目光的流量，谋取自己的生计。我觉得不如这么讲啊，你试试看，阿敏娜，你不要说吴柳芳这样的女性，你就把她当成一个生活上已经不太容易，那么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生活资源的时候，她到最后又由于她的受过的教育比较可能不完整，或者说不容易，她的教育背景使得她不容易在今天找到一个很多普通受过高等教育人能找到的工作的时候，她会问自己最后剩下什么，用什么东西来谋生。如果这么讲的话，您会不会觉得稍微能够同情的理解或者体谅他的处境呢？我们退一步来讲啊，就是否任何一位女性明明知道自己身材很好，样貌较好，然后以一种性感的姿态出现，比如说无论是跳这样的插边舞也好，如果说她是去做歌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的衣着很暴露然后动作很性感的韩国女星，比如说一些的电影演员，那种情况您觉得是不是商品化自己的身体博取流量不能接受呢？我们甚至再退一步啊，那假如有女性今天要从事性工作，那这种情况您是否觉得也需要一并谴责呢？关于这一系列的滑坡下来的这种讨论啊，其实在女性主义跟性别研究的历史上是个很经典的讨论。我以前讲过啊，关于比如说就拿最极端的性工作来讲好了，那么有一些女性主义者，比如说 McKinnon， 他们是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一种女性在将自己的身体商品化，那么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是父权社会的一个帮凶。那么当然所有的色情动作片，爱情动作片啊，不是色情，爱情动作片的演员也都一并在此之列，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但另外一路的想法则是反过来啊，有的人会从，就首先像我刚才讲的，从最基础的人的处境的角度，就假如有一些女性她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资源，然后她除此之外好像身无长技，那在这个情况下，在今天一个父权社会结构底下，在大多数男性仍然很受这样的影像或者动作吸引的时候，他用这个方法来谋取自己的生计，这一点是不是不对呢？如果不对的话，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那么但是还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再延伸讨论下去，有的学者就认为这种情况并不算是一个错误，甚至认为性工作者本身他们贩卖自己的身体，跟像我这种所谓的脑力工作者贩卖我的大脑，都是同一种身体的贩卖。好像是我们只把心物二元化的话，就会觉得好像不一样，我卖的是我的灵魂，我的大脑，我的智力，我的知识或什么，当然他们呢就出卖自己的身体的外观，好像很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打破这个心物二元的二分的话，一个脑力工作者跟一个体力工作者在出卖，不讲收入不讲阶级，就单讲出卖身体来讲，他们真的有那么大的分别吗？大脑难道不是身体器官的一部分吗？有人会这么说。然后呢还可以进一步，有人会认为，比如说像有一些 很经典的在文化研究里面的案例啊，像 Madonna 这个著名的美国歌手，美国歌星，他出道的时候，比如说他唱的那些歌 Material Girl， 那么以一个80年代玛丽莲蒙露的形象出现，那么明显就是在以自己的性感形象勾引男性的目光来助长自己的声势，但是却又 有很多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奉她为偶像，就是认为她的这些做法其实是故意以迎合男性目光的姿态来玩弄男性，她带有一种贪婪在里面，那么而且觉得她甚至是很自觉的，有人甚至上溯到认为最经典的女性性感女神形象玛丽莲蒙露其实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头的这个空间啊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说女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面都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而我个人对这一点说实话是比较倾向后者，或者至少我会对人可能人的处境，通常我对人的脆弱的处境我愿意更宽容一些，所以我以前讲过，我20年前参与很多社会运动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支持香港一个性工作者的组织，就是专门帮助香港，不是有种一楼一凤吗，那种性工作者，因为他们常常受到各种的比如说黑社会的骚扰，受到一些客人的暴力的虐待，然后警察在由于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比较低，又在法律边缘，所以警察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帮他们，甚至说不定会形成一种某种的制度上的压迫力量，所以当时我就参与一个有点像小小他们工会吧，来帮忙他们做一些事情，因此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我们叫香港叫姐姐姐姐仔啊，跟他们有一些交往，我对他们大概他们处境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的处境大概会有一些更切身的体会和理解，那么从这个角度反过来讲，那像五柳芳这太小的事儿了，就是跳一些所谓的插边舞蹈，这简直就比起这个就不算事儿，所以我就更加，至少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插边宽容度这么高啊，但是阿敏呢，我想说我对这种事情宽容度是相当高的，最基础的讲法就是我们换了他，不讲他是个运动员，不讲他是个曾经拥有名声的女性，我们就说她是一个普通想要谋出路谋生活的女性，这点来讲您觉得现在如果她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话，是她太不争气太没有女权意识的错呢，还是别的机制上出了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呢，还是别的东西的问题呢，我们不妨这么来想。再来呢，就是我上回也提到关于叶嘉莹老师去世，那很多媒体就提到他是用叶嘉莹先生这个讲法，那么因此也让一些人引起一些不满，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好像只有某种有才德兼备或者社会地位特别高身份特别显著特别被认为有知识教养的女性年高德少的时候才会被人叫先生，而男的呢好像动不动都是个先生，比如说随便我酒店要是客房打上来找我也叫我梁先生，是不是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呢，例如凯西桑您就说用不用先生肯定是要看 context 的，那么由于上次我讲过在香港，后来我才在这留言看到原来闽南地区很多地方都还是习惯不论男女凡是老师都能叫先生啊，那么所以您就说我说的那种香港的 context肯定不符合现在我们用在叶嘉莹教授身上的语境，应不应该对女性用先生这个词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前提是要男女一致才有意义，是不是只要学术精深的人用某个称谓应该保持男女一致，比如钢琴家作家教授诗人等等，但先生一词显然在现代语境里应不符合这个前提了，是一个应该被抛弃的语义，语言是流动的应当与时俱进，我不是太敢肯定是否我能够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假如说叫先生这个事情是男女都能够用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那现在不就是称呼叶嘉莹先生就是认为这是个站在一个男女一致的前提吗，还是反过来讲啊？就假如说我们比如说电话楼下电话打上来找我不叫我梁先生叫我梁女士， 这个好不好呢？又或者说假如我今天是个女性，她找我也是叫我梁先生，是这样子的话是否就会比较好呢？我不是太肯定啊，关于这点我没讲清楚，不是太肯定能不能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能接受呢？那至于先生这个词在现代语境是不是不符合这个前提，就是说好像凡是学问精深的人无论男女我们都能够叫先生呢？目前好像是这样啊，那么但以后会不会被抛弃呢？可能到我猜您比我年轻，可能到您这一代你们可能愿意抛弃这个词，换一个大家觉得更能够接受更公正的词也不一定。但是从我而言，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我遇到老师，那些女性老师，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大概还会叫先生，用粤语讲咩啊，楼桑啊，姨桑，那是小时候教过我的老师，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叫，他们也习惯被我们这么叫，很抱歉我还是会这么称呼他们的。当然就像你讲，这是我们粤语地区或者某些方言地区的一个背景跟 context。好，那么很多朋友说我怎么上回又在追热点了，上星期三的节目，那么大家很不开心。那么因为有的朋友这点很矛盾，我这个节目您知道是乱七八糟的嘛，有时候呢会讨论一些热点话题，有时候就会讨论一些特别冷门的书啊电影啊什么的。那么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应该多谈电影多谈书，也有朋友觉得买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听热点啊。那比如说像岁月苗条帕卡树，您就说这次怎么直追热点了呢？道长最近看电影吗？女人世界好东西，想听听你的观后感啊。这两部作品我也常听人讲，尤其好东西啊，就猫爷也提醒我要赶快去看。但说实话，因为我住在香港啊，我之前又不在国内，那么在国外自然是看不到好东西了。那么而在香港呢，内地的电影作品在香港的排片的时间是没有跟内地一致的，通常是慢几部，那么有的甚至不一定会在香港播出，所以我不容易看到第一时间看到大家都在谈的内地电影，这个好可惜，除非我在回内地的时候。但我每次回来呢，由于我现在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子老在北京待着工作，我的时间也不如以前稳定，每回回来呢就是急急忙忙工作，晚上就见朋友见人，所以也不一定有机会去追着电影看。但既然这么多人在谈这部电影，反正我觉得我看完之后也就事过境迁了，大家讨论也都讨论完了，我就不方便再多说，但是我会找机会去看的。而说到这里呢，就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追问啊，什么时候会讲纽约三部曲啊，这个埋好的坑什么时候把它挖下坑，什么时候把它填好埋好呢？好，我在这里郑重介绍一下，我下礼拜有一集就会继续把该讲哎没讲完的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把它说完。好的，就是这么办。好，再来有位朋友，你的名字比较特别，就叫你后面加上个 SDLE， 而你说这是第六次留言了吧，希望道长能够看到。哎呀很抱歉，我现在那既然是这样我还是回应一下。你说前番的问题是日常与节目中常常提到把握当下，这也是佛学中常触及的问题，可另一边又是居安思危，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该如何平衡呢？那这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前面您提过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就不在这里多说，我们回应一下您接下来说的事儿吧。您说的是近来大白家的表哥从藏区来我生活的城市购置新车，价格不菲，想来是混得不错，他本身说话风格属于炫耀型，早已习惯，这次借着买车更是大书特书，总结归纳为站起来了。想来如今的他在政府部门摸爬滚打熬到了一定的职位，生活中五光十色，声色犬马，前呼后拥，他可能从不会从另一种精神生活中获得慰藉，比如感受到贝多芬奏鸣曲的激昂与坚定，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享受一个电话就能搞定休闲娱乐的面子上的快感，亦丝毫不会干扰他享受物质声色那扑面而来的欲望感。工作上即使专业不懂甚至懒于上传下达，却不妨碍他得到一众人的前呼后拥，于自己一以贯之想去做到的是道长曾说的那句话，让自己变得更好。可有时忽然又觉得比起声色犬马的生活，一直在努力坚持寻求什么，究竟得到了多少呢？哎，这个问题可能本身就不是很明白，希望道长见谅。哎呀你啊，呵呵，你的名字叫你吗？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啊，这为什么会是个问题呢？我没看懂您的意思。 那你的这个亲戚，他喜欢开豪车，喜欢享受前呼后拥，喜欢享受各种风光，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跟会听贝多芬而感觉到激昂与坚定的你，这跟会追求一种精神生活上面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你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啊，人家有人家的生活追求，人家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欲望，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您看到他这样的生活，您开始觉得自己的追求没有意义，努力的坚持没有意思的话，那就表示你原来你想追求那种生活对你而言也不够满足啊，或者说至少不能满足现在的你，如此而已啊，这不是个问题，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再这么下去，并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像你这个表哥这样才能变得更好，那你可以学他呀。你所谓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种生活的意义，之所以有意义，是不是它对你而言有意义，跟你这个表哥是没有关系的。假如你看到他的生活方式，而怀疑起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的话，那就表明你对你的生活方式的了解或者追求还不够彻底，又或者说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坚定，又或者说其实根本上可能这些东西并不能够带给你满足感，就是这样子而已，很简单吧。好，再来呢，回应一位老朋友啊，这位朋友少侠，你醒醒。你说呢？最近看了岩强先生的文章，关于日本、韩国球员在英冠联赛受到欢迎的内容。文中提到，日本球员他们没有因为精英化足球培养而牺牲普通高等教育，这个被称为 A1 性格。从这篇文章扩展出去，要提升我们的整体教育水平，举国抵制这套模式，也就是过早放弃学业，从事专业体育训练，这种模式需要改变一下了。我没有看到岩强先生那篇文章啊，但是关于你说的这一点啊，其实过往20年来已经有太多太多人说过，我都讲过。这其实这当然就回应到上次关于吴柳芳他的事情啊，就一个精英运动员在4、5岁的时候就是做体操，特别简直是幼年幼儿园都才刚上的年纪，就开始接受一种专业的体育训练，熬得出头的人，就像吴柳芳那样子。能够代表国家队，能够在全国比赛上面得到奖牌的荣誉，这已经是熬出头了。那熬不出头的会是怎么样呢？那就不知道了。那么如果说他过去10几20年只从事这方面的专业锻炼，而使得他的一般的文化教育比较不足够或者不足以匹配一般人的话，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他能不能够在退役之后啊，能不能够有个更好的生活的机会，工作的机会呢？这是个大问题，对不对？那么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看到吴柳芳的选择啊，那么也有些朋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选择不好，其实还可以找别的工作。例如，我们上期节目也讲过，有些退役运动员，比如说他卖菜啊、卖鱼啊，大家会问为什么不能干那些普通的工作，非要这样子抛头露脸耍性感呢？说实话啊，我说不出这句话，我没办法对着。如果吴柳芳在我面前，我不能够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去卖菜，你为什么非要跳插片舞，这个话我有点问不出来啊。那个理由我已经讲了。再来呢，就是说回这个运动员的训练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前也谈过，你记得西班牙现在这个少年天才亚马尔，在欧洲国家杯的时候，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段子吗？就他球员们跟他一起同国家队队员们踢完球了，晚上回到宿舍。回到住处，那么还要好好休息，该休息休息，该玩耍该玩耍。然后他呢，还要回房间继续准备这个英语学习，应付学校的考试需求，那么成为一时佳话。那我们一直都有这个讲法，就觉得一个运动员不应该牺牲普通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在某些项目，像足球这个项目，越来越多人发现，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表现，有时候，尤其在现代那么讲战术的一种集体战术、讲战术纪律的年代啊，在这个时代的足球运动员，他的知识水平、智力水平、文化水平，对于他踢球的表现是有相当影响的。但是回头我想讲啊，其实中国的情况也在逐步改善，我们必须很公正的看。以往中国呢，在某些运动项目上面，向来有一种想法，就是你先夺奖牌，退役之后再去受教育、受普通教育。现在呢，则其实已经在改变了。 最近十年我知道的做法就是一边要夺奖牌，一边同时不能荒废普通教育，是边读书边练习，而不是先练习，练习完得到奖牌之后再回去读书。那我希望这一点逐步扩展，然后逐步延续下去之后啊，我们未来的运动员不只在体育赛事场上有更好的表现，而且在退役之后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出路，我们希望是这样子啊。那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呢叫西恩，你说有个问题啊困扰我很久了，面对种族、阶级、性别等等议题时，我发觉啊总是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两端，当处在关系弱势的一方发现自己是弱势一方的时候，弱势一方出于想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很容易就会越来越激进，通常会采用压迫者的方法来反击回去，但是当用这种做法时，被压迫者就变成了压迫者，虽然可能带来这种关系的改变，但这种复仇的过程会把自己越来越变得像是压迫者，就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如果不变得像压迫者一样强势，总是遵守某一些原则，似乎又改变无望，很难改变这样的关系，不知道我怎么看。其实我们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您这个问题，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人之间的问题。我们过去一年多来看着这个以巴战争跟扩大的中东战争啊，这些问题是反复出现，到底谁是受害者？然后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说以色列人是受害者，如果没有去年十月那场大音乐会大屠杀，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事，他们长期面对着恐怖势力、恐怖主义行动的一些的威胁，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恐惧。但反过来很多人会说，那事实上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几十年来的政治制度跟运作下面，处在一个没有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好好的把几个地方整合起来的机会，失去了自己的尊严，甚至日常生活受到百般的压迫，所以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行动，这样的报仇行动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接受的。那么到底谁是弱者，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的那个人呢？那么关于这种处境啊，我们可以在概念上是可以把它分清楚的，就是你反对压迫的话，是认为这个压迫里面有一种不公平，有一种不正义的结构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原初目标是什么呢？就要搞清楚你是要报复还是要矫正。就说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一个地方出现不论是何种情况，性别的、种族的、政治的、各种的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的时候，需要得到改变的是这种基于不公正不正义的压迫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报复，这是不一样的，概念上是能区分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概念的区分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报仇报复当成是一种正义的获取，当成这种矫正。比如在犯罪问题上就很明显，很多人就会说某些人干了什么坏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就是我们是要报复而不一定是要正义。但报复跟正义并不是完全对立啊，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对立，我们知道。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往往很容易我们过度混同了报仇与追求矫正、追求正义。而在以巴问题上面呢，就常常看到这两种您说的这种循环，恶性循环通常会变得越来越糟，搞到最后呢，就两方面都觉得自己是被压迫受害人的人，做到了最后都觉得变成最好像是个杀人凶手一样。在这个环境下，这种关系是很难很难改变，甚至越来越难，就像您说的很无望。不过历史上面就拿以巴地区来讲，一直都有一些人很努力的想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很努力的想要做出一种更理智更成熟，但是不能够短期的消磨掉大家的那种愤怒不满，因为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想报仇是人类的本能啊。那这种愤怒不满，你今天说提出一个很公正的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但是需要双方都忍一口气，都要退让的时候，是很难的。但是再难也好，有人这么做。只不过我想说，在以巴的问题上，悲哀的是历史上愿意这么做，并且走出这一步的人，到了后面都没有太多好下场，就是因为民愤太激烈，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情绪太狂热， 使得这种要大家静下来，大家各让一步，重新思考一个能够共存的方法，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到最后有一些被暗杀了，有一些人就黯然下台了，有一些人就被边缘化了。在一个充满怒火的如火灾之中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啊，这种声音它往往都是非常非常微弱的。所以留给我们问题是，那我们还应不应该发出这样的声音，还应不应该追求这种艰难的正义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好，今天到了最后啊，番外还是给你听听歌吧。那么星期五晚上，希望你狂欢之后有一夜好眠。一首催眠曲，其实不是催眠曲，应该是夜曲。夜曲这种钢琴的作品的题材啊，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肖邦的作品，是不是？但是其实肖邦并不是夜曲这种题材的建立者跟框定者，只是夜曲到了肖邦手上呢，有一个最为完熟的一个发展而已。真正在音乐古典音乐史上把夜曲这种题材固定下来赋予这个名词的，其实并不是说在他之前没有夜曲或当时没有，是有的，但是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叫做 John Field， 约翰菲尔德，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啊，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活跃于欧洲乐坛，是个钢琴家，也是个钢琴的作曲家。那么他第一个把夜曲这种题材定下来，所谓的夜曲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往往是旋律带这种如歌的感觉，像歌唱歌一样，然后用了很多的琶音，那么使得整个曲子听起来呢更圆滑丝润温柔。那么而 John Field 夜曲甚至你能够演奏出一种安慰人心抚解人心的一种的效果的。那么约翰菲尔德后来晚年呢是定居在俄罗斯的，尤其在圣彼得堡，因为那个时候欧洲钢琴家音乐家是跑来跑去，他在俄罗斯大受欢迎，所以他就定居在俄罗斯了。而他写作了大量的夜曲啊，那么被认为是夜曲的发明人跟夜曲之父。那我今天在这里介绍的是他的第四号 A 大调夜曲，那这个演奏者是一个英国的钢琴家，叫做 Benjamin Frith， 是个不错的一个钢琴家，我蛮喜欢他的作品的，不过一般名声不是那么响亮，不是大家心目中那种大名鼎鼎的钢琴家，不是明星级别，但其实是个很优秀的一个钢琴家。那么他我记得是20年前吧，那么他录了一批这个John Field 约翰菲尔德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很经典的这一首第四号 A 大调的夜曲，那我今天送这首歌来给你助眠。